因为我们下礼拜啊，就好好的来上一次更年期。那现在就这两个方呢，以虚劳来讲是跟这个桂枝龙骨牡蛎汤比较有关系的，因为张仲景的虚劳的几个方剂的依序应该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什么小跳心跟天王散有一些重复，所以有了桂枝龙骨汤也可以。再来就是什么肾气丸啊、酸枣仁汤啊，然后再来就是大黄色虫丸跟鼠李丸之类的啊，就是都不是治感冒的方，就是治虚劳的方。我们因为讲到更年期啊，就必须要面对到熬夜的事情，就是更年期的问题常常是关系到所谓六经辩证的少阳病。可是呢，少阳区块这个东西啊，非常让人觉得有难度的，就是我们可能可以说这个人呢，他是身体里面，因为身体里面的各种神经讯息的互动，以及各种内分泌的互动啊，其实都可以算到少阳，就是身体的情报网啊，就是你这里分泌这个内分泌去刺激什么地方做什么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报网啊。它如果要对到药方的话呢，是一层一层的，就是这个人他更年期发这个潮热或者什么不舒服，对不对？你可能会大约的知道这个人少阳区块有问题，可是这个少阳区块呢，可能是有四五层甚至五六层不同的面板，就面板就电路板啊，在管不同的功能。你知道这六块电路板里面有哪一块就有故障，可是你不知道是坏哪一块，这是很讨厌的事情。也就是说，要搞一个更年期，你必须少阳的方子每一块面板的方都会开，然后这样才能够探得到它到底是哪一块面板坏掉。就是你说讲到这个末网啊，就或者是说人体的这个情报交流的功能，像少阳病来讲的话，不在张仲景的方子里面的这个温胆汤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方子。少阳经这个东西呢，你说足少阳胆经啊，从这个小脚趾头上来，然后走身体侧面，然后绕一绕啊，那它有很大一块它的绕行部位刚好是重叠到人体的那个淋巴比较密集的身体侧面，所以呢，少阳经本来是一个能量上面的经，那少阳经到上来头之后就绕在这个头两边，那少阳经绕在这边，那个能量是非常直接的影响到一个人的脑下垂体下视丘那个地方。所以如果这个人的少阳病是下视丘的功能失调造成的内分泌失调的话，那你要直接去开，就是说去给下视丘重开机，那个需要小柴胡汤，那个柴胡要重到那个程度才能够进到这个地方去脑子底下重开机，然后内分泌才能不失调。那但是呢，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我们说这个人他的比如说更年期的病是什么，他的卵巢的什么激素不够啊，然后造成脑部什么什么雌激素啊，什么激素的代偿反应啊什么的，这种内分泌失调理论上也是少阳在管的。只是呢，有的时候这个脑子会开错机呢，是因为这个少阳经上来的这条路啊，这个地方它的淋巴坏掉了，就是以中医来讲啊，很可能是它的淋巴系统这边有什么污染，过往污染啊，造成少阳经被弄脏。因为少阳经非常受这个三焦系统的干涉，那三焦干涉到这个少阳经，弄到少阳经的讯息不对了，那你那个头脑里面内分泌开机的时候就开不对，就是会有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说西医来讲就很单纯的讲说是更年期哈，是这个什么这里的什么漏了，对不对？人老了，对不对？所以这里激素不够了，所以造成什么代偿性的头脑里面什么激素。 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每一个更年期综合症的妇女，她吃了这个荷尔蒙就立刻会大幅好转然后痊愈呢？那没这种事。也就是说，如果只是单纯的激素不够，那就简单了，我们只要活子宫的气血，让子宫再活泼一点，它激素够就没事了，那个问题它就解决了。或者甚至更轻一点，桂枝茯苓丸就解决了。就是你如果吃了那个西药，那个荷尔蒙立刻就全部都好了的那种，我们也是一个药中药吃了就全部都好。问题就是有很多更年期的患者是你西药那个荷尔蒙吃到也不会好的，那个的话就是少阳坏掉了。所以这个就要去找到底是少阳里面哪一片面板坏掉。我们刚刚讲到柴胡龙骨牡蛎汤，对不对？那个坏掉的那一块面板是灵魂跟肉体的交界，对不对？已经是非常偏到你的这个灵魂的身体有没有撞邪的问题了，对不对？就少阳你要走到极点的话，还有到柴胡龙骨那边。然后讲到温胆这边呢，是比较调整到跟人的末往有关联的那一段少阳经。那这一段少阳经呢，跟小柴胡汤在打的那个跟人的下世秋有关系的那一段少阳经又不太一样。就是你有的时候你说一感冒，结果这个腮帮子这里有肿块，可能你就用温胆汤加味什么东西，因为温胆它的药性高度还能到这里。可是如果你这个人他的感冒是耳朵听力忽然损伤，然后开始晕眩，就是中耳内耳怎么样什么的，那那个的话可能要温胆汤要放弃，就是小柴胡汤比较上来这里。但是你也不能说温胆汤上不到这里，只是他们那个少阳就是这样一块一块的面板，你要怎么拆？或者说我们像月经更年期那个正治的方温经汤，其实温经汤本身也这个人他的身体的自我侦测系统侦测到他的，所以他就叫身体拼命发热，整个子宫太冷。那可是就是体质来讲是子宫寒，可是症状来讲是全身热，就是他的自我侦测系统看到了这样的现象。那这些，那如果你还要讲一个少阳药啊，随便，因为太多，我们下礼拜还要讲到柴胡桂枝汤之类的，然后还有清少阳的湿热，那甚至要送到五苓散。那三焦里头有郁火的话，郁闷的火，那个要用到栀子。那像酸枣仁汤是什么方呢？酸枣仁汤是专门固护，就是又是少阳的一个区块，就专门固护胆经营气的一个方。讲桂枝汤的时候已经讲到营气跟胃气，对不对？那营气跟胃气的差别就是营气是比较柔软的气，是走在脉之中的，胃气是比较粗糙的气，是走在脉之外的。我们中医说营行脉中，胃行脉。上次那个我说到如果你要补精比较简单的方法是煮一个好的广东粥，对不对？问我说能不能用什么五谷米来煮，对不对？那我就说五谷米是补粗不是补精，就是五谷米是就是粗食，粗糙的食物它的气是补到四肢去的啊，就是你要补精的话就要吃精食，不能用粗食啊，就是那个比较没有力气才用粗糙一点的东西来补啊。那个酸枣仁汤它的症头是虚劳的心烦不得眠，其实如果睡觉非常烦睡不着啊，那个都已经不见得是酸枣仁汤了，而是那个猪鸟汤。睡觉的那个睡不着啊，是根本在床上翻来翻去，觉得我睡不着这件事让我很气，那个汤困了。比如说我小时候我在当高中生的时候，可是呢那时候功课写不完，对不对？就叫硬要熬到超过十一点半，然后就发现好困好困，可是还要 K 书，可是 K 到超过12点，忽然完全不困，对不对？就是熬夜过头就不会困，是不是？那你变成这样，到人的那个人体经络的营气的循行是晚上11点到1点是走在胆经，就到胆经它会困，然后1点到3点是走在肝经，那走在肝经的时候，从胆经转肝经，这里是人体的所有内分泌的重新整合。到半夜3点，这4个小时的睡眠是最重要的睡眠。如果你硬着要熬夜，你10点半就是不睡，硬要盯到12点都不睡，那渐渐地 就变成说，比如说可能有的同学，我随便说了啊，就比如说我的啊，我是这个晚上一定要过了一点钟才睡得着，有没有人是这样？有吧？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他的营气入胆经，通常是熬夜过头造成的。那么，那营气入胆经这一段受伤，要用什么东西来修这一段呢？要用酸枣仁，要用的重，而且1.5两还是轻了，你一天的一个饭碗的酸枣仁哈，你称那个重量的话，还有5两那么重，有至少。所以酸枣仁放多一点没关系啊，你放到5两没关系。那酸枣仁，我们那时候教桂枝汤想到了大枣这味药，对不对？大枣就是会让各种药性变得比较柔和，然后入脉。大枣助12经，就是12各种东西的药气，如果遇到枣，都会变得比较柔和，然后就进入脉12经络。相对来讲，枣里面有一种枣子啊，比较小颗，味道比较清淡，比较不那么甜，有一点微酸味。那酸枣的话，就是枣里面的药性特别凝聚在胆经那一段，就是12经里面它特别凝聚在胆经的一种枣子。但你说酸枣仁这个药哈，单用它在什么地方？就是这个人他的病是胆经病。什么叫胆经病？就是他平常过日子的时候都好好的，他就是晚上11点到1点全身不舒服，那这种人就是要酸枣仁。那这个酸枣仁你用的够重，它去固护这一段的阴气。那至于说甘草1两的话，可以说让药温和一点，我们姑且不论。那知母倒好了，那知母是这样子哦，就是如果一个人是熬夜过头的失眠哦，通常都睡不饱，整个人上火焦躁的。那种上火发干的那种焦躁，那知母还是有点用的。那所以看到知母就放3钱，没有的话就放1钱这样子。因为知母比较像是这个人的血啊，哪里一定，那这是象征性的讲法啊。人如果真的血酸掉的话，当场就发病死掉。这个，然后是菌血症之类的东西啊，就是冬穷。我们今天因为常用的是四川产的，所以今天就叫川道，是这样的。张仲景时代是只用到1两很少，可是我们今天开的话，通常用到6两，就是6钱那么做。为什么冬穷我要用6钱呢？因为川的后代方啊，后代派的中医，其实看到酸枣仁汤这个方，我想最会觉得看不顺眼的就是冬穷这味药，因为活血药一定会伤血。那你这个人他已经是睡不着觉，已经是血虚了，对不对？你还用这种耗血的药来医他，不是会让他血更虚吗？所以对川穹我们会有这样的疑问。但是如果以今天近代的研究来说的话，就说川穹这个药其实反而要加的稍微多一点，因为如果是有到6钱这么多的川穹啊，它会比较镇定神经的效果，就让你能够睡眠变深，睡眠品质变好。就虽然它会活血有点伤血，可是如果你睡眠品质变得很好的话，这些都是值得的，这是它的这个功过相抵的问题。那另外就是说，如果我们用行经脉的营气来讲的话，胆经那一段是靠酸枣仁营，接下来肝经那一段算换冬穷来医，就是这个前一段是酸枣仁，后一段是冬穷。那如果你不放冬穷的话，那就是可能你是11点睡到1点。那这个我在想有点乱讲啊，其实不见得会这样。那像我有一个观察的是，就是更年期怎么样的症状，让他说早上是准4点钟必醒。那准4点钟必醒的哦，这个跟更年期要分，到了4点钟必醒的话，那个是肺经的问题。肺经不好的人，他是到了4点或者大肠经有问题的时候，那个时间点会醒。啊，这个我就不敢乱开药，乱教你，必须要很仔细。就是打肺，因为肺这个脏非常的脆弱，就是我随便写一个药单，怕过于不及，就是我要把个脉，看看舌苔什么，就搞清楚那个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肺，我才能开药。啊，所以这个有通方可以用。所以呢，就是这是以劳累熬夜造成的失眠来讲，基本方是酸枣仁汤。另外一个 古代治疗这个失眠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叫做温胆汤。那温胆汤的药味啊，是以竹茹为主，竹茹生姜的药性，把半夏、陈皮这些都带进去。那这个比较是清这个三焦里面的痰水。那清了三焦痰水，你的胆经就会走得顺。胆经走得顺的话，你才好睡。什么叫好睡？就是有一个说法啊，就是说老人家睡觉常常会不能深眠，半夜忽然会。老人家的那个整个肉体的这个活力比较缓慢啊，他睡觉有时候会越睡越深，深到后来就会停止呼吸，然后就往生了。那他的身体为了要害怕这件事情，所以就会觉得他的那个整个系统已经开始慢到要 shut down 的时候，他把他叫起来。所以老人家睡觉以后半夜会忽然醒一下，而这个让你半夜忽然醒一下的这个机制呢，以中医来讲就是胆经的功能。那么现在这个温胆汤的情况比较是你的胆经脏掉了，所以呢这个人的胆经没有办法搞清楚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要睡得死掉了，所以呢他就只好感觉到好像看不清楚，怕他要死，就姑且把他摇醒看看啊，免得他死掉。就是胆经看不清楚状况的时候，他身体会多做一些事情来免得你怎么样。所以这样呢，所以这个很多人很的失眠是跟这个胆经脏掉有关系。那胆经脏掉的基本方就是温胆汤，历代有各种版本，我取一个最大公约数正确的啊，你就照这个开就可以了。那竹茹是竹子的皮，所以吃下去药性就走在人的皮底下啊，就是清这个魔王的啊，竹魔。那温胆汤呢，我会讲是因为我要教更年期，所以我也有点好奇，不知道外面的中医啊是怎么开更年期的药的，总想稍微看一下在外面的出手的方法啦。那刚好那个张启轩小助教，他说你妈药单借我看一下，结果我看药单啊，我就觉得这个开法有点，当然是不合我意啦啊，就是首先就两个药单都是以滋阴药为主，就是好像说认为这个人是阴虚火旺什么的，可是实际上然后他就其中一边的方子啊，是好像是治疗他的失眠，然后就开了一大堆滋阴的药。其实失眠的人，除非你是清清楚楚的猪鸟汤症，因为很多人失眠他并不是烦得不得了，而是淡淡默默的在床上一觉天都没合眼，对不对？就他不一定有烦，就是没有烦的要死，就不一定是阴虚哦。那然后呢，另外就是他另外一路的开法，就是因为晕眩嘛，啊，就开什么半夏白术天麻汤，然后再加一些滋阴的药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说，同一个医生的 A 药单要治的那个症状，跟 B 药单治的那个症状加起来，不就是温胆汤症吗？就是你又何必温胆汤症本身，因为我看到同学递来的单子，有人有，就是他是同时有晕眩的问题，又同时有失眠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这个人他同时是晕眩又是失眠的话，那温胆汤太好用了。好，你不妨试试看，又晕眩又失眠，就是温胆汤。然后呢，我这边是先教了这个温胆汤，那是因为如我们下礼拜要教更年期的其他方，黑板写不下。那但是你有些人的更年期他就是又晕眩又失眠，好，那这个时候你就要会开。那至于说温胆汤治失眠，其实还有一个后代方，是把它跟酸枣丸汤合方，叫做高枕无忧散。就是温胆汤里头再加党参，再加蔓门冬，再加龙眼肉，再加生石膏清胃火，然后再加酸枣仁啊，再加川穹，这样子加在一起，其实一般类型的失眠这个方还蛮强的啊，因为这三子多多少少都让我看到有一些失眠的症头。那我是觉得失眠要讲其实也有好条件，不这个少阳这一路的失眠你们可以先试试看，先没治好你下次上课再来继续吐槽好不好啊，喝了没效。因为现在对我来讲，我是说在市面上有很多本来是名医的人后来变庸医了， 就是因为他的那个他的病人都不好意思骂他，然后他就一直以为自己就是啊，是因为他，然后后来他这样子他得到的回馈有偏差，医术反而就慢慢变烂了。所以我是希望就求求各位啊，为了我的医术着想，就是开不对一定要吐槽，拜托拜托。那这样子啊，所以就是邵阳病的几路药里头，我想温胆汤你们就姑且记得这个方，因为将来等到我们真正教了小柴胡汤的时候啊，就是它会有一些技术上面的拿捏，就是怎么样的情况开小柴比较好，怎么样的情况开温胆比较好。因为张仲景的柴胡系的药啊，都是有很强的专对性的，就像比如说邵阳病的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它就是专对消化系统消化轴的情报失调这样子。那你说它要能不能治到失眠，能不能治到什么发烧，不一定，因为它的那个专对性比较强。那个唐代的这个温胆汤，它有一点像是故意去制造出一个比较糊的方，就这个方它同时具有某种程度的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跟小柴胡汤跟柴胡龙骨汤的特质这样子。那这个比较糊的方，就是如果那个病人的主症专对性没有那么强的时候，这个比较糊的方很好用。那但是专对性很强的时候，那还是用那个专对性强的方子。比如说你那个失眠，对不对？那个人根本就很严重的猝视易惊，就味道一小事就很容易受刺激，很容易被吓到。那个是柴胡龙骨牡蛎汤症，那你就直接开到柴龙胆汤这种温药跟他混。但是就是这一条胆经哦，走得不顺的时候，真的会有很多种不同的睡眠问题。那至于那还有就比如说我曾经讲过啊，就是说这人如果胆囊啊因为什么什么事情被切掉了，那切掉之后呢，他就会变得消化能力很混乱，比如说一吃饭就这里那里就不舒服，或者是早上一吃一早餐就一直拉肚子，就是这样的。或者是睡觉呢常年累月都不能深眠，只能浅眠。那这种因为少了一个胆乃至于胆经的气不好，然后这里那里都是小毛病的话，那这种病温胆汤好用，就温到它这些少了一个胆的种种的副作用都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啊。那这些方子就同学姑且先留着，那这样子我们下没有教邵阳片的前提要敲更年期啊，是有点狠啊。不过好吧，我们下礼拜就来专心的处理更年期啊。我觉得这个都不太需要计较，你就三碗水煮个一碗饭好了，好不好？盖得过酸枣仁啊，因为我这样子写了啊，那个药到底多大包连我都有点难拿捏。也就反正这些药也没什么需要煮太久的药，你就酸枣仁熬久一点也不错。哦对了，后代的一家是几碗水煮几碗？ 六 组。 没有，一开始 啊，好像是八碗煮三碗，但是我这里也没写那么大，那你就五碗煮。那酸枣仁历代的中医哈，他喜欢说什么？生的酸枣仁治嗜睡，熟的酸枣仁比较治失眠之类的。但是不用这样分，这经方开随便你生的时候都可以，就是都有效啊。所以坐火车呢是11点钟啊，没进到胆经，对不对？他说不定明天什么几点又进胆经，就是不该睡的时候就睡了。所以这个部分就稍微先跟大家讲讲，还有什么问题啊？跟他讲讲。